说话。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怀念了很多去世的几位音乐歌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回顾的是那些故去的著名音乐制作人。那不知道呢，您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看词曲的作者或者说是电影幕后人员的这样的习惯。那么哪一个制作人又是您眼中的品质保障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大家呢，如果说关注微博的话，会发现我发的直播帖上有九张图片。那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九张图片当中的人有认识几位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聊到的第一位是陈志远，他是我国台湾最早的作曲和编曲大家，堪称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1975年，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出现了一张划时代的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那么这张专辑呢，后来被看作是中文流行歌曲蜕变的一个开端。那么陈志远的名字呢，也是随着这张专辑第一次被人们看到。他呢，参与了整张专辑的编曲，编曲的技术呢，也是日渐娴熟之后，那陈志远呢，又走上了创作的道路。那么经过查证呢，他的第一首公开发表的作品是陈彼得的《嫦娥》。前一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分享过陈彼得。那么随后呢，他接连为蔡琴创作了《最后一夜》，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张雨生的《天天想你》，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等著名的歌曲。那么相信这些歌呢，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不过呢，陈志远为人低调，虽然说佳作不断，但从不声张。在2004年的时候，他被查出患上大肠癌，然后呢，他积极配合治疗。在08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第19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那么陈志远很低调地委托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上台代为领奖，自己呢在家里看直播。但是没想到呢，媒体就根据这个细节推断出他可能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呢，他为了澄清自己没事，当天晚上就一身便服出现在了风华唱片的金曲庆功宴上。不过呢，最终他还是没能够战胜病魔，在2011年去世。那么他故去之后呢，和他私交甚好，发行过很多唱片的演员歌手黄磊就决定永远不再唱歌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陈志远编曲的歌曲，由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热情的夏天说，当年上海音像引进飞碟唱片出品的磁带，陈志远先生的名字就是那个时代品质的保障。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 王仔也留言说，今儿又是一个伤感的节目哈。已经去世的音乐人，我比较可惜的是黄沾和林振强。沾叔是永远的音乐典范，我喜欢他唱的《沧海一声笑》，而林振强是不可复制的著名填词人，他填的词比较扎实，比较有意境，而且呢精品很多。恰似你的温柔来自蔡琴的演绎。那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曲子呢，词曲的作者叫梁鸿志，他是编曲陈志远的朋友，那么同时呢也是民歌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一生呢创作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大概有500多首。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蔡琴的这一首呢，是他高中时期就写下的歌曲。后来呢他和蔡琴也凭借这首歌打开了名气。后来他为蔡琴创作的抉择读你，为谭咏麟创作的半梦半醒之间，像我这样的朋友，为张国荣创作的透明的你等等歌曲也都成为了经典之作。但是呢和陈志远一样，梁鸿志也饱受癌症的折磨。在2004年的时候，他受邀参加名扬四海演唱会的演出，在积极筹备的时候，他却常常感觉腹痛，那么经过多次就医检查呢，诊断出患上了胰脏癌，而且呢已经到了末期，癌细胞蔓延到了肝脏。但是他呢对演唱会念念不忘，配合治疗的同时一直忙着筹备演出。就在正式彩排前一天练唱时，他呢还一口气唱了7首歌，让所有的工作伙伴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呢没想到因为过分的劳累突发高烧，演唱会当晚的压轴演唱也没有能够如期出现。那么在几个月后，他在祝福声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梁鸿志作曲、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今夕是何年？ 谢尔流说，清秀、隽永、文学，这三个词是陈志远的音乐给我的感觉，是目前我所能想到的用来形容他的音乐词汇。听他的音乐总是会让我感受到怀旧的气息。且行且珍惜说，恰似你的温柔，但愿人长久。在我看来，这两首歌都是梁宏志最伟大的作品。一路好听歌说，哎呀，别人家的17岁已经可以写出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我的17岁阅读题还做不好呢。 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大家怀念那些故去的著名音乐制作人。在台湾歌坛呢，有一支红乐队，彩虹的红哈，是由齐秦和他的音乐伙伴一起建立的。那么这支乐队的成员呢，先后有八个人已经故去了。那么其中引起较大轰动的就是第一任键盘手刘天健，他呢是资深的音乐人，据说第一首作曲呢就是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也就是动力火车的成名作。那么在后来的12年当中，他制作了近百张专辑，其中有很多歌曲都是经典，比如说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的作曲人就是刘天健。那么最近几年呢，他也一直在追综艺歌手啊，对不起，应该这样说，就最近几年呢，一直在看综艺节目的朋友应该对于刘天健不会陌生。比如说歌手这个节目，前几季的点评人里就会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但是呢，在2016年的3月12日，他因为心脏病在北京过世，享年53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刘德华演唱的《男人哭吧不是罪》，当然还有刘天健的身影。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 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说我心里憔悴。你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年龄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我的好朋友陈火龙呢给我发来了很长的一段留言，是要献给他的爱人啊。他说，亲爱的流星岩，2018年3月21日你为我生下了一枚可爱的小公主，感谢老婆的坚持和努力，怀胎十月着实不易，我们走过夏秋走过冬春，谢谢你把我给你的爱化成小天使，谢谢你让我觉得自己此刻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辛苦了老婆。 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年龄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 男人哭吧不是罪，来自刘德华。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位著名音乐制作人叫李泰祥，他是台湾非常著名的音乐人，音乐创作横跨古典、实验和流行，主要的工作是创作严谨的古典音乐，同时呢也会写一些流行歌曲，最出名的莫过于齐豫的成名专辑《橄榄树》。那么这张专辑的12首歌全部由李泰祥担任作曲，同名主打歌《橄榄树》被人奉为经典，那么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翻唱。但是呢，从1988年开始呢，李泰祥就在一直和疾病做斗争，那一年呢他患上了帕金森氏症，不过呢依然坚持创作，完成了很多古典音乐民乐专辑的制作。那么直到2014年因为甲状腺癌导致多重器官衰竭辞世。那么上半时段的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来自齐豫的经典代表作曲《橄榄树》。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怀念那些故去的著名音乐制作人。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语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减少，逐渐多云，北部山区还可能下点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午后持续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8级，风寒效应明显，天气较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由于风干物燥，清明时节提倡文明祭扫，注意防风防火。今天中午阴转多云，西北风4-5级，气温7-10度，相对湿度35%。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北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怀念那些故去的著名音乐制作人。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易先生说，红乐队真的是很神奇。第一代键盘手刘天健，他退出之后呢，键盘手由王文清担任。王文清呢，为王杰创作过《一场游戏一场梦》。有一次齐秦在演唱会上介绍乐队成员时，还特别指着他说了一句，说这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作者。然而呢，这个人现在已经是失踪人口系列了，网上有说他在92年就过世了，但是呢，看姚谦等人的采访却说2000年左右还见过他，只是退出歌坛，但现在是彻底搜不到他的任何消息。网上的照片也只有一张齐秦演唱会的截图啊。这个名字怎么念呢？这位朋友的网名，他说，有的人只写了一首歌，活着的时候人们记得他，死后人们会渐渐的淡忘他。有的人写了一生的歌，在世时我们也许不知道他， 可是他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之后，我们会永远永远的怀念他。那么在歌坛上呢，和时间赛跑的制作人还有很多很多，那么最著名的要数有着词坛泰斗之称的庄奴老先生。庄奴呢曾经当过记者、编辑，还演过话剧，但是呢音乐创作是他最出名的职业。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陈彼得老先生，说他呢是现代音乐的第二位大师，那么呢在他之前的呢就是庄奴庄老先生了。当时呢庄先生创作的《甜蜜蜜》《小城故事》等等歌曲直到今天依然是广为传唱。当然了，他创作的歌曲并不都是这一类被称作所谓的靡靡之音的歌曲。齐秦的《又见溜溜的他》，费翔在春晚上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2012年央视中秋晚会上的歌曲《问明月》等等歌曲他都参与了创作。在2016年的10月11日庄奴老先生溘然长逝。他的一生可以用他家中的一副对联来总结，那就是和时间赛跑的人，缘慈悲为怀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出名的，来自庄奴作词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么顺便提一嘴，这首歌的原唱是高凌风，费翔呢是翻唱。 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静怡是一个懒宅女，她说我很佩服庄奴的才华，更佩服她的人品。她的本名呢其实叫做王景熙，庄奴是她的艺名，来源于宋朝赵朴之的诗《庄奴不入租，抱我田九荒》。他说呢，庄奴就是佃户，我取这个名字呢就是说要服务他人，为大家写一辈子的歌。狂人也说了，九十岁之后依然笔耕不辍，这可以算得上是最忙的90后了吧。 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流行歌坛上有三位老人并称为词坛三杰，他们呢分别是庄奴、黄沾还有乔羽。那么除了乔羽老先生，其他两位呢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提起黄沾这个名字，经常看金庸剧和港片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 《倚天屠龙记》《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沧海一声笑》等等耳熟能详的歌曲都出自他的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共创作了超过2000首作品。许冠杰、郑少秋、张国荣、梅艳芳、刘德华、张学友等人都和他有过很多次的合作。有人评价他的一生见证了我国香港歌坛的崛起、辉煌还有没落，那么这种说法呢并不算是夸张。不过呢，这位大师级别的人物在2004年与世长辞。在2001年的时候，他在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肺部呢有一个小肿瘤，后来经过了5次化疗并且进行手术，将肿瘤摘除后，他以为自己完全康复。但是呢，在2004年的11月因为肺癌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去世了。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是跟大家一定说一嘴，一定要做定期的体检，及时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由黄沾创作，徐克、罗大佑和黄沾共同演唱的《沧海一声笑》。甲乙丙丁不是我说，音乐的力量真的是很神奇。今天的制作人都是我不曾熟知的，但是一听音乐就让人心生共鸣，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这么多经典的歌曲，总有那么一两首歌唱出你此刻的心情，给人的心灵以慰藉，给人的心灵以营养。感谢老前辈们的作品，虽然我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今天播放的很多歌曲我都听过，也感谢超哥的普及。 沧海一声笑来自黄沾创作，徐克、罗大佑和黄沾共同演唱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其实呢，很多音乐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写的歌很多，音乐的造诣很高，还因为他们能在音乐之外的领域做出贡献。比如说黄沾，他除了创作音乐，还写专栏、写小说、写剧本，和金庸等人一起并称为我国香港的四大才子。那么再比如著名的词作家陈蝶衣，他除了写歌，还曾经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娱乐报刊，并且策划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众参与的选美活动。当然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位百岁老人一生最大的成就还是写了很多很多的好歌，比如周璇演唱的《凤凰于飞》就是他作词。那么这首歌呢，后来又被张惠妹、费玉清等等人翻唱过。那么再比如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这首歌的作词也是他。后来呢，这歌还被姚苏荣翻唱。喜欢周杰伦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姚苏荣的版本，因为周杰伦呢把这首歌编进了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之中。那么除了这些歌呢，陈蝶衣还创作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样的歌词。那么这首歌呢，更是被凤飞飞、张国荣、李宇春等等歌手翻唱过。在2007年的10月14日，距离百岁生日还有三天的陈蝶衣故去了。他算是歌坛上最长寿的音乐人之一，而他的作品也一定会继续被人传唱下去。一起来分享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握，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安妮说，心中总有那么几部经典的武侠片，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小的时候守在电视前面看，但是现在呢，却很难静下心来从头再看了。但是呢，那些歌曲永远忘不掉。小霞说，黄沾先生的作品，我喜欢用三个词来概括：侠歌、民歌和情歌。侠歌就是武侠剧主题曲，民歌是带有民族情怀的大歌。他的情歌和其他人的情歌有很大差别，总是有一股江湖之气。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 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在歌坛上有很多年轻人的离世让人倍感惋惜，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位陈雨梨。提到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他参与制作的作品那个都是如雷贯耳，比如说电影《金陵十三钗》《山楂树之恋》等等影片的原声带制作，比如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的制作，再比如《我和你》的音乐录制。那么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首歌的作者陈其刚之子。那么他的离世呢，真的是一个意外。在2012年的9月，他去瑞士度假，在前一天晚上他还在网上曝光了自己游玩的照片，但是呢9月4号却遭遇车祸身亡。当时这个消息在音乐界也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常石磊、阿朵、张亚东、倪妮、科尔沁夫等等和他有过合作或者说是私交甚好的人都在网上对他进行了悼念。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非常经典的这一首《我和你》，来自刘欢和莎拉布莱曼。 心连心。 我和你来自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的共同演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制作人呢叫姚明，不过呢您别误会，他不是打篮球的那个姚明，而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姚明。他呢跟两个姚明反正字儿都完全一样吧。他的代表作呢，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想起，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曲子《前门情思》《大碗茶》，还有呢《唱脸谱》《通天大道》《宽又阔》，是不是都很有印象呢？不过呢，就在不久之前，今年1月21日69岁的作曲家姚明因病医治无效故去了。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稍后呢，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演播的《忽必烈大帝》，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么在今晚十点钟的《今晚我们说电影》，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科幻影片《X 战警：天启》，喜欢的朋友依然是十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可以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感谢大家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谁知道他穿 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听乐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2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